们上海的课本不在上面。 有一部在这里考， 哎，有。 什么叫做 青补？青补就是又青又补啊，就是把它清理的干净一点，但是也是补的。 老师，那个像那个桂枝汤用在膀胱经，但是他是把膀胱经的东西清掉，还是补膀胱经的气？ 桂枝汤啊，它在治疗这个伤风的时候，会把太阳区块的风邪逼出去，比如说营卫之间的胃里面的风邪逼出去。那营卫之气在张仲景的医学逻辑里面是太阳寒水之气，是膀胱经管的。所以刚刚有同学提出质疑说，桂枝汤不是作用在膀胱经的，不止，但是实际上是。真的桂枝汤可以调到这条膀胱经的能量是可以的，但它是间接的。所谓的间接的，就是比如说茯苓这味药是补心的，但它是间接的补心药。因为呢，茯苓这个东西的成分是好像帮助小肠啊，容易把水分吸收掉。就是小肠是人体吸水吸最多的道，不是大肠，其实是小肠。那茯苓能够让小肠吸水吸得很轻松，那在这个图表里面，心与小肠相表里，它帮小肠省力，心阳就会省多一点，于是就补心了。或者说五苓散也是帮小肠省力，也是太阳药，但这个帮小肠省力这件事情，哎，也可以帮到泌尿系统，也可以帮助到心脏系统，就是人体的这组织之间互相呼应的一个现象。所以桂枝汤来讲，结论是这样子，就是会修复得到太阳寒水之气的范围里面的一部分，大概这样想它会比较轻松。那刚刚讲到的一些东西啊，要下课的时候有同学提到，因为讲到什么膝盖痛什么的，就有同学下课的时候说，哎，有的人他说他看到一个老人家啊，那个手指关节都变形掉了，都掰不开了。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在这个课本翻下历劫篇的这个后面啊，就是历劫到是十四卷的后面是讲到历劫。那这个我翻一下啊，这个在144页是吧？它14-72条啊，有一个病历劫，它有痛风，疼痛不可屈伸，脉沉弱者，好，乌头麻黄黄芪芍药甘草汤，这个东西也是要蜂蜜煮乌头啊，免得中毒，然后再加别的药煮。这个剂量的问题，等一下开始教桂枝汤的方剂的时候会跟同学讲清楚，现在只是介绍方剂而已。像这种有乌头又有麻黄的药。我刚刚讲到那个阳和汤法，对不对？这也是半个阳和汤法，它呀有办法把那个已经变形的关节哦，再打软再松开，这个结构可以。那，但是呢，如果你那个，如果你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啊，有一个方子。是大陆有一个人叫做赵俊兴，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人的那本书叫做《十一师秘药》。那这个十一师秘药，他是这个人呢、啊，这个中医师他拜过11个老师，所以就把11个老师的那个常用的有效的方都抄出来变成一本书。那这个书里面的有效好方啊，蛮多的。那他有一个方啊，治疗那种风湿型的那种关节痛，相当的好用，有用到甜瓜子跟鹿茸，所以后来我们这边就习惯称那个方叫做甜瓜鹿茸丸，就不说什么风湿一号方、二号方。那这个药呢，就我现在就在自助性行销，就我们也在做，但是我们台湾很难买甜瓜子，希望以后大陆同学来的时候送尹莹几包甜瓜子。好，就是因为那很便宜，但是我们台湾不好买，要自己晒香瓜，就是甜瓜香瓜的瓜子。那 这个甜瓜子跟鹿茸哈、啊，这个结构啊，帅。什么叫帅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如果直接说的话，性价比是维谷粒的200倍，就是你那个要需要吃维谷粒的人，不是老人家那个关节开始卡卡痛痛的吗？这个甜瓜鹿茸丸治疗这种病的效果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那种等级的，就是他把那个骨节缝里面那个风寒之气逼出去，然后还顺便补骨头。就是你会用这样的药的话，反正这植物性药隐隐反正有嘛，对不对？还可以卖给同学。那这个就是效果真的比维谷粒好太多，而且是完全不同次元的哈。哦，所谓不同次元，就是维谷粒好像你要吃到死，那这个是治好了就治好了。维谷粒啊，维谷粒是一种西药，是用什么的胶质做的？有种有关节变形，勉强够得到。但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药啊，因为我家版本的甜瓜鹿茸丸哦、啊，我为了让它祛风要强一点，又加了一点马钱子。那加了马钱子就毒，不能吃多，所以一次只能吃一颗两颗。那这样子的话，大范围的关节变形还是回到张仲景的这个比较好。那如果原版，它原版的甜瓜鹿茸丸没有加马钱子，那就可以放胆吃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治疗关节变形的那种也是很有效的。啊，就是。 那我想问一下，刚刚那个羊和汤，你说有会肿起来那种吗？如果现在有个小朋友，他是一出生后面就长一颗类似血管瘤那种东西，他也是可以用刚刚你讲那个羊和汤去。 我这样子说哈，你如果说是血管瘤的话，我不太有把握，因为就它可能是用淤血的药会好，有可能用羊和汤好。羊和汤你就会感觉，羊和汤的感觉就是你觉得摁起来觉得这个人多了一坨肉的感觉，用羊和汤比较有效。那血管瘤的话，有的时候是张仲景化淤血那个很凶猛的那个抵当汤啊、哦。把那些汤的料不要煮汤，但是打成粉做成胶囊，一天吞一颗，那差不多观察半个月看有没有变小，这样子。就是如果是淤血型的话，但因为羊和汤它的整个结构来讲，吃了之后不会有副作用，甚至可以当补药吃，所以你也可以煮几天羊和汤喝喝看。那因为羊和汤要有效的话，那个一坨东西啊，在5天以内大家会感觉它开始在变小。那剩下就是日期有功能，到它全效为止，不会拖太久，这效果并不会暧昧。 对，它那个量要少一点， 可以要少一点，就一次大人的，如果那么小的小孩的话，一次大人的一口就好。但有些病就不要急着医也可以，就等他再大一点再医，看看啊。 那下脂肪瘤是不是用羊和汤就下好？ 脂肪瘤，纯粹的脂肪瘤，我觉得常常没有效，我只能说常常没有效。希望是能用羊和汤，因为它的理论是对的，就里面有白芥子，白芥子是勾痰的，所以理论上是羊和汤是对到脂肪瘤。但是哦，你知道，比如说我自己身上哦，在这个前脚这个地方底下有一个小小的坨，比豆半颗绿豆还小的一个小小的脂肪瘤，这样摸肉里面有那么一坨，我是觉得那么小的脂肪瘤，好像吃什么药身体都会忽略它。我觉得值得一试，值得一试，就是你真的很有感觉就值得一试。像这种地方一小颗，你不用力去抠都抠不出来的，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药打来打去都没打着的感觉。 好， 因为羊和汤它的结构很安全，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稍微试个几次是 OK 的。而且到后来我们到了民国初年的那个临床发现说，羊和汤其实不必照他那个原来创方的人，就是清朝那个创方的那个派系认为说麻黄要放到地黄的，地黄要放到麻黄的20倍。但是我们现在会觉得，其实临床上哦，地黄只要比麻黄多3-5倍就已经可以很有效，而不会把人吃伤了。所以现在羊和汤的话，你大概结构的一个一铁汤这样开，就是熟地要用酒制熟地哦，不然会不好消化。熟地 比例上从利用一两的话，哦，对不起，各位大陆同学，我们台湾的两是37.5克，哦，我说的一两就用台湾的两说。那你们大陆人有的时候，就是说，台湾的一斤是600克，一两是1/16斤是37.5克，那一钱就是3.75克。可是我们台湾人认为是一钱3.75克的东西，大陆的中医书会写3克。就是大陆的开药会开3克，就是我台湾开3.75克的，大陆开3克，那这个这样的差别不会太大。所以，但是我如果写这样子的话，我是照台湾的剂量在想事情，好吧？好，就是知道一下。那熟地一两，而麻黄呢，不用到1/20，麻黄可以开到3钱。然后里面洋葵汤是可以外挂泡附子的，那补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泡附也放个3钱，麻黄就肯定不至于有副作用，这样子就非常的安全，啊，那其他的药就照比例照原方去自己去百度一下就可以写出来啊。那这个方还是蛮好用的。那我现在要回归正课，要上桂枝汤了啊。那太阳篇啊，我们第六卷啊，前面就是讲来讲去就在讲太阳病啊，就是会头痛啊，会后脑勺僵硬啊，会发烧啊，会怕风怕冷啊，这样子知道一下。然后呢，到了6-13啊，正式的桂枝汤就出来了。那他讲到阳浮而阴弱啊，所以会发烧啊，然后出汗啊，这个东西看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看懂，对不对？所以呢，就不要管它，因为重要是抓主症，你管它阳浮怎么样，阴弱怎么样，对不对？不要管它，它大概是说你的抵抗力啊，都在这个营卫的卫分在打架，那营分呢平平静静没事，大概这个意思。那然后呢，他说瑟瑟恶寒，息息恶风，喜喜发热，就是怕冷、怕风、发烧，就这样子。那鼻鸣而干呕。那其实桂枝汤不一定会发恶心了啊，只是也可以有，就像张仲景在讲感冒的时候，常常会讲到呕吐的症状，但是真的影响到什么东西会让人呕吐，那是少阳病的特征，就少阳病消化不调所以呕吐，所以呕吐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常常是指示他有少阳病，但他这个开场白啊，那个呕吐不是那么要紧。因为简单来讲就是说啊，人在感冒的时候会动到所谓的免疫力，对不对？那人的在中医学，在张仲景的医学里面，你会看得到一个逻辑，就张仲景认为人的免疫轴跟消化轴是共用同一份能量的，所以呢你需要免疫力的时候，消化那边就会没力，所以当免疫力的部分免疫轴太忙的时候，消化轴就会弱到都不会做事，所以可能拉肚子可能吐，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感冒的症状，而是你忙不过来发生的事，啊，所以这样子理解这件事情就可以了。那鼻鸣干呕呢，就鼻鸣啊，中医也是注解伤寒论的多少个注家吵翻天，什么叫鼻鸣，是这样吗？并不是。因为这个鼻鸣干呕，鼻鸣两个字啊，到后来传到就隋唐时代传到日本的医书里面有鼻鸣两个字的时候啊，日本人写的那个假名的注解阿奎比还是什么忘了，反正就是库夏明，就是他那个日文的注解是打喷嚏的意思，那就是我们台湾那个什么三只鱼粉标的广告嘛，对不对？什么阿秋我感冒了，是不是就是那个样子？所以鼻鸣是古代的意思，是打喷嚏，啊，这样子就是传到日本的文本，它注解的时候是注解成打喷嚏这样子。那桂枝汤呢？桂枝3两，芍药3两，甘草2两，生姜3两，大枣12颗，所以3323，啊，然后再加12颗枣。而这个方剂的结构啊，我先说剂量。现在的考据是汉朝的1两是14克多， 你就姑且算十五克比较好计算。因为张仲景的这些感冒药的方子常常都写说，如果一碗有效就不要喝第二碗，而这个汤呢，它是煮成三碗的分量，然后如果你一碗有效，后面两碗就要倒掉不要喝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各位勤俭的家庭主妇是不是一次就煮一碗就好了呀？对不对？就不要煮三碗了，因为金方有时候效果很好，后面两碗都喝不到的。那既然喝不到，那一帖的药就除以三分之一，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三两，三乘十五是多少？四十五克，对不对？那四十五克只煮一碗的量是十五克，所以开桂枝汤标准版本的开法就是一碗的量就是桂枝十五克，然后那些其他三两都开十五克，然后呢，甘草呢开十克，然后红枣呢就只要放四克就好了。那我们台湾人是这样子，我在台湾的话是觉得说啊，不然伤寒论简单一点想，一碗的量对不对？他写三两就开三钱好了。那这个比例开出来的话，就桂枝三钱，芍药三钱，甘草二钱，这样开下，那大枣比例上只要放三颗就够了，就是四分之一的剂量，不过没差那么多，因为我们现在人呢，身体好像都很单薄，有的时候不要到一碗桂枝汤，科学中药吃个三公克也就有效了，所以就是可以药可以开轻一点没关系，但不够的话再补吃就好了，所以这是桂枝汤的剂量啊。然后主服法我也现在讲一下，他说把这些药物要，他有个字你们看一下，服举，服举就是切碎碎啦，啊，反正那古时候好像药材没有像今天机器切的那么细，所以要用牙齿咬破它，叫做服举。那我们现在就明白，他说用不大的火啊，从把它加水七升，古时候的一升是200cc。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小饭碗也是200cc， 对不对？所以我以后我就不说升了，我就是碗，好不好？七碗水用微火煮成三碗水，那你可能会觉得啊，七碗水煮三碗水是不是要煮很久？这是一个功夫菜啊，像薄这个佛跳墙一样。哦，不是的，就是古时候啊，烧这种汤剂啊，用的是炭火，炭火反而旺，就煮起来很快的。就炭火的热度有时候将近我们今天瓦斯炉的中火。你要七碗水煮三碗，其实快的话，从沸腾开始算起，有的时候20分钟、30分钟就煮得到了，不必煮那么久。那各位同学，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就记得一件事：里面有附子或者乌头，因为乌头跟附子是同一个植物的不同的部分啊。你至少这个水要滚差不多将近2个钟头比较安全，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有毒的乌头碱要煮那么久比较能分解。但是其他的这种发散性的药，对不对？就快火煮煮就好了，你也不必真的要那么乖，七碗煮到三碗那么久，就是你大概就是火开大一点，药汤差不多滚沸了之后，差不多滚它个20分钟就好。如果你只煮一碗的份，对不对？你这些药材大概2碗半水就盖过了，滚20分钟就烧成只剩一碗汤了，这很简单嘛，就一下就做好了。然后呢，他就说接下来就喝汤啊，不要喝渣。这是这样子，据说呀，有中医是在美国开药，美国人真的是吃渣的，他们不知道中药是喝汤的，没有那个基本常识，所以两夫妻看中医回家吵半天，他先生说这个渣要吃掉才对，煮熟了是吃肉啊，不是吃就啃那个树枝啊。然后呢喝了桂枝汤，因为桂枝汤本身其实这个结构并不是真的像麻黄那样会让你逼出一身大汗的，所以汗还要自己把它酝酿一下。那怎么酝酿呢？就是喝一碗热稀饭，再加衣服加棉被裹住，然后让全身都很平均的有湿掉的感觉。那这样子能够全身平均的湿掉，哎，这个感冒通常这样子一下下就好了。那但是他就说，如果这个人呢，药力不足，而这个人居然这样子喝了热粥裹了棉被，那你今天说我没有时间搞热粥，桂枝汤都没时间到吃科中了，那没关系，就多喝点热开水，然后多加件衣服，让你身体暖到有一点湿湿的感觉，这样就可以啊。然后呢，他说记得发这个汗啊，都是微微的有湿润的感觉就好了，不要搞到大汗淋漓，因为大汗淋漓人反而又虚掉了。那 然后呢，他就说，所以他就说，如果吃了一碗呢，汗就好，出来病就好了，那后面都不要吃了。可是如果流不出汗，那你就再补一碗，过一下再补一碗，再照样做一遍，然后可以一直做啊。他就说，如果又没有的话，你还可以在小促期间，就是时间间隔拉近一点，然后到三碗都喝完。如果病太严重了，你就一整天都吃，周时就是24小时，24小时观察。然后如果一整天都喝完了还没什么反应，那再做。然后呢，可以就是有些人他的感冒啊比较难搞的，喝到第三天，就是喝到第九碗都有可能的啊。他只是说有这个可能性。那至于说吃饭啊，他说有这些禁忌。那同学只要他说这个禁忌这样的，他说他这个禁忌里面其实要说的重点只有几个。首先，有酒的东西，酒精类的东西会把胃食道药性吸过去上火，变成身体里面的湿热，所以有酒的东西不要。那另外就是味道重的东西都可能把药性拉乱掉，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有的时候感冒要简单一点，不要用桂枝汤，对不对？就是好像老姜煮点红糖水喝了也能够发个汗好，对不对？也有希望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吃味道重到说什么哎呀我顺便也去吃个麻辣锅，那就是这种东西已经要那个锅的那个药性都比桂枝汤药性要大了。那这样子的话，你桂枝汤已经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了，药性被拉乱掉都不要。那另外就是感冒的时候呢，因为免疫轴在动用元气的时候，消化轴能量是不够的，所以感冒的时候只要让消化轴有负担，那这个病都不容易好。所以呢，你要选择的食物就是你自己日常生活里面啊，你吃什么东西最会饿的，就代表是你最好消化的，所以你就吃你日常生活中最会饿的东西。那平常吃了会很有饱足感的就不要吃了。那请问一下，日常生活之中大家吃了最会饿的东西是什么？稀饭，对不对？所以生病的时候就吃稀饭，身体最没负担。那有没有人吃的东西最会饿的东西是巧克力或者什么？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总之就是身体最没有负担的东西就好，不要吃难消化的东西。所以味道重的会把药性拉歪的以及难消化的都感冒的时候不要吃就好了。像这一类的禁忌跟叮咛，其实张仲景哦，前面这个伤寒论的提纲里面是讲之又讲，就是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多喝水，要让那个人微微的渴一点。因为其实在整个仲景医学里面会发现，人体哦消化水也是要花力气的，所以治感冒的时候喝水喝多一样是造成消化轴的比较重的负担，所以连水都要好喝。那可是我们台湾哦，不知道有什么江湖传闻，就台湾的人哦一感冒就会灌那个什么运动饮料，然后说是补充电解质。那请问为什么感冒需要吃电解质？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一个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的 就照着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就是这件事情是有点讨厌，就是我们的当局在应对一些事情上面是有一种愚民政策，就是把人民搞笨一点比较好的做法。那我不知道大陆会不会这样，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流感病毒是一个不断变种的病毒，等到你疫苗做出来的时候多半它已经变成别种了，对不对？就是所谓的什么化赶不上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流感疫苗大约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呢，为什么要还要继续的做，而且继续的叫人民去施打流感疫苗呢？是因为政府不能说实话。因为我们的卫生当局曾经有过一位公正不阿诚实的官员，遇到流感要来的时候，人民问他该怎么办，他说祈祷哦。然后差点被全国人民围殴而死，所以现在不敢讲祈祷喽，所以就要说那你就打疫苗，你懂吧？就是必须要用这种方法安抚民心。其实讲祈祷喽，我觉得才是良心话，可是良心话不能讲。所以像是什么 B 型肝炎要如何预防？就要用公筷母匙，免得 A 的口水玷污了你，对不对？但是问题是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都是什么？都是性病啊，就是透过血液接触而传染的。就是你要传染到肝炎，第一个是妈妈传给孩子，另外就是透过性交的时候，血液碰血液的时候可以传染。所以 C 肝、B 肝都是性病，跟公筷母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就是，所以这个，但是政府当局要用公筷母匙。那个时候我爸爸在卫生署上班的时候才好笑的，他们卫生署在楼上，有一个出版集团城邦集团在楼下，在爱国东路。结果城邦集团去跟新闻记者投诉卫生署不做好防疫措施，怎么可以进门的人不量那个体温，怎么不戴口罩的？那我爸爸在楼上坐着稳稳的，他说感冒病毒不是叫滤过性病毒吗？滤过性病毒的意思就是连陶瓷的过滤器都钻得过去的叫滤过性病毒，口罩挡什么东西？就是，但是呢，人民需要安慰，经济需要发展，所以你叫大家戴口罩，口罩业者就有福了，发展经济嘛，就是，所以就变这样，所以什么医院什么都要戴口罩，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是挡个什么东西，我们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就跟电解质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不知道搞什么东西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所以呢，这是桂枝汤的大约的喝法，而其实到后来上海有很多其他的方，张仲景就不多写了，就说禁忌如桂枝汤，就是不要吃对消化有负担的东西，不要吃味道太重的东西，差不多就这样。然后也是喝了一碗有效，就不要再喝第二碗了，啊，大概都是走这个路数。那至于这个五味药啊，大约也是所谓的经方基本盘的五味药。那像桂枝这味药啊。在品种上面来讲，《神农本草经》里面讲到桂枝这味药的时候，讲到这个桂，肉桂这个药啊，它在《神农本草经》有两个条，一个叫母桂，一个叫这个字竹字头，一个这个，一般是念菌，但是意思呢恐怕是桶，因为母桂是今天是说的是桂枝，菌桂是肉桂。那肉桂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棵树的这个树干，对不对？只有皮下那一层特别有油的那个树肉叫做肉桂，树心也是要挖空的，挖空以后留下，然后树皮也是要拔掉的，剩下一层有油的部分叫做肉桂的地方刚好是桶状，所以就叫桶桂好了。这个字不管是不是叫做念菌，但是我们就念桶啊。那这神农本草经这样两条，那么桂这个东西啊，以药性来讲的话，你说它有没有驱风的药性？这个又是所谓的五行符码的，我刚刚说的 pattern， 就是形意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人的本草书啊，是这样写，说长了这个桂树的地方，肉桂树的地方啊，旁边没有什么草木生长，所以这个树会把草木的之气排开，所以它是大部分的树啊，不是那么有腥味的。桂枝是有腥，桂是有腥味的，那有腥味就能够怎么样？腥乃什么？重阁之气，荣平之气，就能够把纠缠的风木之气掰开，这是五行符码是这么认为的。那中国人还有更多的童话故事，说什么你把这个肉桂树啊的木头削一根钉子，钉到别的树里面，那个树第二天就枯死了，把它打到魂飞魄散。因为树的本质乃风木之气，有这种破风的药就会把树的魂都打破了，啊，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这些故事情节是不是真的呢？不是，这是童话故事。就是因为有一个，比如说上海李青老师有一个学生啊，就来说，叔叔啊，这个你上课啊讲肉桂树旁边长出杂木，我们去实地考察过，没有这回事，旁边什么都长不出来。那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童话故事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认为，就是感觉到的它的调性。但是，是不是绝对的真相，你不必太计较。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捏造出这个童话故事，代表它有这个 这个调调，我说有这个形意，所以这是一个趋近于星座神话故事的事情。哦，就是说希腊人看着星星，然后说这个什么双子座的人，双子同童话故事，就是说有一对双生王子嘛，然后这个哥哥呢有一天呢失手就一气之下就把弟弟弄死了，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后悔，然后就帮弟弟办了很隆重的丧礼，表示说我是很爱我弟弟的。那双子座的人就是这样子，平常跟你很要好的时候没事，有时候对你很坏，但他对你很坏之后又会马上回复他对你要好的感觉，说不会吧，我对你很好啊，对不对？就双子座的人个性就差不多这个样子。但就是这种神话故事，就是这是随人捏造的啊，所以大概就是随便随便就好了，不用太计较。那但是因为我们的本草童话故事认为肉桂可以把这风气这样子戳开戳散，所以在古方的世界里面，你说它是驱风的药也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超级疏肝药，所以厥阴病的系统里面也会大量的用到桂这个东西。然后这种超级疏肝药，简单来讲就是说后代方的疏肝药是主要用柴胡，可是古方的世界的疏肝药是用桂枝，这样能够理解吧？就是它根本那个童话故事的版图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古方有所谓的黑暗版格林童话的感觉。那所以中国人把这个桂树啊，说肉桂树的正写说是要这样写，侵，因为它会侵害到木头。然后呢很有趣的是，在本草童话故事的世界里面，另外一个会把周围的草木都推开的是什么？人参。所以人参的参这个字啊，据说正写是这样子写，也是会把旁边的草推开的东西。那这个当然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知道，事实上我是活在一个宅男的象牙塔里面的人。哦，什么叫活在宅男的象牙塔里面呢？就是比如说我看本草书哈，本草书上写那个药都是用童话故事在书写的，比如说有一个药我们知道叫做厚朴啊，厚朴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它把你身上的气啊横着推开的，枳实是直着往下打的，厚朴是横着推开的。然后你看到本草书写到厚朴就会这样写，这个树啊长出来以后啊，这个小树苗呢直，就是树高一尺横宽两尺，感觉是超肥的树。可是呢读了这个本草的论述以后呢，我默默在心里面就想了，老天爷，我的有生之年请让我不要再看到一次真正的厚朴长什么样子，就是让我维持我的梦想吧。就是你知道，我知道它是童话故事啊，就是但是我们学本草学就是要看那些很多不正确的知识，保留那个童话故事，但是不要看到真相。这个是有名的冬季恋歌的台词嘛，就是那个相恋的那个裴永俊跟崔智友啊，后来那个男主角裴永俊还是要放崔智友回到他原来的未婚夫身边，然后呢不是崔智友决定不要跟他在一起，然后呢就找裴永俊来把他送给他那个戒指还是项链还给他啊，然后呢裴永俊就见了崔智友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先不要说任何话，让我可以有片刻的时间幻想妄想你只是为了想见我而叫我来的，哦，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不要面对现实，我就活在我本草书里面那些不正确的描述的世界就好了。就是我们中国的本草学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美梦的世界，不能醒过来的，醒过来开药都没有效了。对，就是我们巫师有我们巫师的幻想世界，我们必须要用这些巫师的符码来操作，就面对现实就都没有办法开了。那这个是基本盘的药性。然后呢后代方在后世的中医学会说桂枝驱风，它是怎么走的呢？后世的中医学讲到桂枝桂树的枝都是讲它是什么肩膀手臂的引经药，因为树枝嘛，对不对？可是呢张仲景的书里面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张仲景的书里面讲到桂枝这味药的时候啊，有一个方叫做桂枝甘草汤，这个是桂枝放很多的啊， 哦、不要写了，桂枝甘草都听得懂吧？就是同学抄笔记就抄桂枝甘草汤，然后我说主症，你听完就没事了。就是桂枝甘草汤的主症是这样子，在感冒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你心发汗，怎么样，人虚掉了，然后发到心阳虚衰了，就是这个地方的能量空掉了。那这个人会有一个什么症状呢？张仲景写的是插手自冒心，冒就是盖住，就是你会这样子，两手这样子，就是摸着胸口，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啊，桂，那这个就要用大量的桂枝，这个汤煮出来非常高浓度的，是大量的桂枝跟甘草煮在一起，然后呢一口这样喝下去，浓浓的，然后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的这个心阳虚的那个心哦，其实很可能是无形的心，就是好像中国人的心是一个前胸后背都凸出来的球状物，这个球状物的能量不够的时候，人就会下意识的这样子好像想遮一下。那各位同学，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有没有人有这种身体感，就觉得好像想这样子一下，如果会的话，那就是桂枝甘草汤症。那这个当然，这个汤症也可以包括情绪上有一种心慌慌的感觉，也可以用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主症方对一个方。请说。 老师，请问一下，有时候觉得胸口就是前面会凉凉，会不想用手去这样。 如果你会想要把手放在这里就用，不会就不必。好，主症就是会不会？那我们就常常都会这，因为我们学中医啊，其实说真的，我这个人的观点是觉得养生本身就是一个幻象，因为人要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你再怎么养也可能在浴室摔一跤就走了，你再怎么养可能护士打错针你就走了，对不对？所以养生跟长寿是完全不能画上等号的，因为变因多到爆，是不是？可是我觉得学中医有意义的地方是你会学会听得懂你身体的讯息，就是这个有意义的地方是我们开始学习跟自己做朋友，这件事情跟自己做朋友是很重要的事情，比你长命百岁要重要，我是这样想。所以像是比如说我们在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太阴病的理中汤症，理中汤症不是中焦寒吗，对不对？那中焦寒的人怎么判定呢？就他来你家，天气不冷不热，你就丢个抱枕给他，看他抱不抱，他如果拿着就这么搁在肚子上，这么搁着，你知道有些人就去哪里出去吃饭怎么的，他包包就喜欢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理中汤症，脾阳虚啊，这样听懂吗？就是人会不自觉的保护自己气场不足的地方，但是有些人就是肚子真的是盖不住的，是不是？这都是辩证点哦，不是笑话哦啊，就是觉得手想要放胸口的，就是桂枝甘草汤。哦，想垂的不是，想垂的是干燥干灼，有这个症哦，你还问对了点。就是一个人的肝气郁结的时候，会想要垂心肝，那想垂的这个是玄附花汤。只是你如果要开玄附，你真的有想垂吗？你如果要开玄附汤的话，玄附花汤的话，我跟你讲啊，玄附花这味药，玄附花这味药很难搞，因为玄附花一定要吃起来有带有咸味的才有效。就是那个时候很会用玄附花，民国初年有个医生叫张锡纯，他住的地方叫盐山，那他那个地方的玄附花就很有用。那就是他就强调说，到别的地方吃到玄附花不带那个咸味，都是苦的。那苦的就不太有效。那不止张锡纯那么多，那么说近代的大陆中医师有一个叫做姜尔逊，也在说他要开历代古方里面讲到玄附花的方子，开到苦的都不太有效。所以变成说，好像助教各家试吃的结果，目前我们台北我们熟的那家生源的玄附花是有咸味的，不苦的，但是别家的都是苦的。好，所以你虽然说玄附花汤，但是这个要挑药材。药材不对也不会有效。然后呢，玄附花汤还加一个东西哦，就是要用刚染好的红丝巾，刚染好的红丝巾加上去煮药的话，这个到哪里办？ 对对对，啊？ 跟药一起煮。 啊啊啊！但是你想想看吧，感染好的红丝巾是这样子，蚕宝宝吐的丝织成的布，然后用这个，用这个应该是茜草去染，然后染的那个固形剂应该是某种草木灰类的碱类的东西，所以呢，你要复制这个刚染好的虫丝巾呢，你就去买蚕茧。哎，药局有没有卖蚕茧？应该有，最近拿蚕茧当美容粉在用。蚕茧加上茜草，再加上一小撮的那个包茧粽的那个茧块的碎片，这样可以煮玄附花汤。然后玄附花要挑咸的，听起来好麻烦哦。张仲景时代就是直接拿刚染好的红丝巾就好。什么东西？ 有没有别的办法？替代药？替代什么？ 我那不然的话，我这样说好了啊。反正蚕宝宝吐的丝也是桑树变成的嘛，桑白皮、茜草加一点点碱，行不行？不知道哎，要谁试试看，以后告诉我好不好？这替代药就难说了啊。嗯，笑点在哪里？ 没事，我要真写啊。 你说试试是，你也有那种想要，就是有玄凤花汤、有甘卓病的人啊，他就是。就是玩小孩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如果甘卓病的爸爸玩小孩，就喜欢让那个孩子这样在胸口上踩着踩着，他特殊、啊、那这个但是呢，在我们在讲到这个桂的药性啊，也就是说我要说的是，你看哦，后代方说桂枝的药性是这样子开出去的，可是张仲景的这个补心阳的药性却是很清楚的，是桂是运用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呢，在古方的世界，桂还是一开始的出发点应该是心阳，就是补强心阳，然后再沿着动脉血管出去。但是桂是一个走血分的药啊。所谓走血分的药的意思，哎呦，不好意思，下课只剩3分钟了，这个东西话题今天讲不完。就是古代的世界是认为这样子，人类，哎，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你看哦，动物有本能，猫狗生病的时候自己会去找药吃，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会羡慕说，为什么我现在失去动物的本能了呢？其实完全没有失去，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外国人我不知道，中国人的动物的本能就是我们对味道的感觉，就是中药的药性的阴阳，就是比如说最阳的药是阳中之阳，多半都是味道极淡的，但是能量很强的，像附子，对不对？阳中之阳的药煮出来就没什么味道，因为它就像马铃薯一样，可是喝下去药力很凶狠，这叫阳中之阳。然后呢，有一个药呢，然后阳中之阳下来叫做阳中之阴，阳中之阴就是这个药啊，它还是补强能量的世界，但是它开始有一点味道了。那阳中之阴的代表药，比如说黄芪这味药，淡淡的甜味，它补的是能量之中部分的物质。像黄芪的那个阳中之阴，就刚好补的是少阳相火，就是人的能量的部分具象化到物质的部分的那个转输的那个界面，就是黄芪刚好补那个地方。所以黄芪补强人的，从能量的人变成物质的人的那个转输，所以用黄芪是怎么样？你受外伤、受重伤的时候用黄芪长肉就是最快的，就是补阳少阳相，补强少阳相火，这个转输的这个界面。哦，那这个可是呢，到了像是肉桂之类的药的时候，像桂枝味道是淡的，还算是桂枝、柴胡味道都还算淡的，还在阳中之阴的世界。但是像肉桂这种哦，味道比较浓厚的药，基本上就是比较算阴药，就是舌头味蕾尝得到味道的药。所以在中国人的阴阳分类法里面，会把人参归类于阴药，因为人参蛮苦的，你懂我意思，就是不是那么淡味道的药，反而党参这种淡淡的甜味的药是阳药，这样子分。 那有一些东西味道不是很重，比如说芒硝这味药，这个味道是淡淡的咸味，没有很重，所以它还是被归类成阳药的情况是蛮多的。那再接下来在阴药，就是有味道的药，有味道的药就是有味道，味道浓厚，但是没有大酸、大咸、大苦、大辣的，叫做阴中之阳，物质之中的机能。我觉得今天学中医的人常常忽略掉阴中之阳这个逻辑。比如说，味起来吃起来觉得很浓很腻，但是没有味道，没有大味道的什么？我们昨天讲的猪皮，对不对？猪肤汤的猪皮、猪油、鸡蛋黄以及植物药的地黄，都是阴中之阳。所以地黄你要说它是纯粹的阴药吗？不见得，阴中有阳，就味道很浓，有腻的感觉，但是不是刺激味蕾的那个极端的酸甜苦辣。但是再下来阴中之阴呢，就是具体的大苦、大酸、大辣这些药，就是鸡蛋黄啊、猪油啊，都是很腻，但是不是重味道的。那这个时候，比如说黄芩、黄连、黄柏这种，你们当然念黄柏呀、啊，黄柏，我都念黄柏了。黄柏，啊、哦，我懂了，你们是念这个字，我的话那个柏字是这样，就是这样很复杂写的那个柏，所以我是念柏，你们念柏啊。那黄柏，像那种苦的不得了药，那然后呢，我们在使用中药的这个时候就发现说，哎，那些阴中之阴的药，其实开起来的药感就很像西药，就是纯物质的药性，就是你用这些黄苦的黄药，就是在开消炎药一样，它的那个整个的计算法则非常像西药，啊，就是这时候你如果说我要用西药上药，我也可以了，意思差不多，因为反正就是吃的时候人会比较虚，但是能消炎嘛，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么，而今天这个课要还没有处理啊，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因为肉，我现在要说肉桂味道比较重，总在学分要先讲一件事，好，这句话还是要讲了，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桂枝，是真的是那个桂枝的树枝的末梢切薄片放到药局的，这个是不是那么走在血管里的，它是比较偏阳的，因为它味道很淡。可是张仲景时代的桂枝比较像是我们今天用的，味道比较像今天用的桂皮或者是便宜的肉桂的药性。简单来讲就是说，你看一棵树对不对，有大枝对不对，有中枝有小枝，那我们今天用的那个桂枝是最末梢切下来的，就是很环保，它桂枝尖。可是张仲景的时代如果用了这一段的话，是树枝就是桂枝，可是这一段在今天的药材分类已经算肉桂了，就这一段如果把这个树枝的心挖出来的话叫桂心，然后这个桂外面的外面切削下的皮叫桂皮，然后这个中间的那个有油的那一层叫肉桂。所以如果你要完全精确的复制张仲景的药方的药性的话，用的必就是就会变成说，这个大枝的桂枝才是张仲景说的那个，张仲景说用桂枝要先削皮啊怎么样的，现在用桂枝尖不会需要削皮，但是也就是说，我如果要完全复制张仲景的药方的那个桂的药性，我很可能要用到，比如说今天不要用到那种最好的青化桂，就是那个真的是大树干里面最油的那一层，不必用到那么油润的密度那么高的肉桂，但是呢，一般肉桂加一点桂心，比较像张仲景的药性，因为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啊，很多什么桂枝加量就会往下走，这个说法都比较接近今天的肉桂的药性。也就是它的味道的密度有那么大的时候，它就会乖乖的走在阴分，就阴阳的向度，它走在阴的向度，走在 血管里面，然后它的这个往下走的力道会充分的显现出来，也就是味道有那么浓的药物的确是可以往下走的，但是今天的那个桂枝尖就说不定就真的是走走肩膀走走手臂了， 就是它会飘起来。所以但是在古时候的话，有好多个医家都提到说，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这个桂这个东西是治吐息，吐息就是你吸进去你会想吐出来，就吸不深，呼吸不深，但是吃了以后那呼吸就会变深，气就下得去了。然后桂枝加桂汤治疗奔豚气上冲也是这样压下去的。所以呢，中医学里面就有一个定则，就是定则就是民国初年张锡纯提出来的，就他认为对历代方的考察来讲的话，是一个人如果有气上冲咳嗽的时候，桂枝不是禁忌，因为桂枝是降气的药，不是提气的药，所以往上咳的人用有桂药方里面有桂枝反而可以把气压下去。但是什么时候桂是禁忌呢？是你这个人的病已经开始有出血了，因为它是沿着这个动脉管往外推的，已经有出血的话，比如说这个人咳嗽已经会咳血了，那你吃了桂的话就会更咳血。那比如说这个人已经哪个地方开始在崩漏了，那你重用桂的话就可能更崩漏，就是有出血的情况桂就要留一手，大概是这个药物的逻辑。但这个药物的逻辑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仲景时代桂枝，就是味道比较浓的那个东西来计算，才有它药物学的 pattern 上面的逻辑。但是今天的桂枝煎拿来进入中医的整个药物学的框架来看待，就没有这个逻辑。那至于说因为张仲景这个桂枝的药性很明显的是这样子凝聚在这个地方然后外推的，那如果我们真的用了超过张仲景时代的五桂的浓度而用了菌桂的，就是今天说的那个超好超贵的那种青化桂那种等级的肉桂，浓度到那么高的时候它还是入心，这种红红的暖暖的甜甜的味道温润辛辣的药，芳香的还是要入心，可是浓到那个程度呢就不是入上面的心，而是命七节之下终有小心的心，就是一般说的命门。所以肉桂进去了之后是暖命门，而且很有趣的是肉桂对命门那个点是有附着力的。所谓附着力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补肾阳，附子用一钱二钱三钱五钱一两半斤，你的肾都很安全。可是肉桂好特顶好的肉桂只要用到两钱，你的命门就烧坏了，因为它不会散开，它会归定位。可是附子不会，附子你不管怎么补它就全身绕，一定会把那个药性把它散掉，所以就会烧坏肾的是肉桂不是附子。所以讲到这个点的话，就是知道一下我们现在用药的那个逻辑。就是我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中药草这个五行符码背后的那个 pattern 是有它的数学计算式的，如果你能够了解它的那个数学的逻辑，一位一位要学起来就不会那么累，因为你不是单独的在背它，而是在一个广谱的方程式里面知道这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就这个药有这个性，就是它的形有这个特点的时候，它到最后经过这些五行符码的归纳跟计算，它一定会有这个药性的那个走法在里面。好，是这个 pattern 我觉得是基础本草学上面如果先有这个观念的话就会学起来比较轻松。好，那我们讲这些不关系到临床的本草童话故事，也是在跟同学在透过这些闲聊建立那个五行符码变成药性的那个资料夹的连接，当然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下周一下午2点再继续上课。那大陆同学下周一白天你们想去哪里玩？